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光阴的故事，音乐王平与我们一同成长。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希望各位可以把工作和学习那些压力暂时放到一边。我不管你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哪个角落，我希望在这时间到来的时候，你可以配合我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祝福，包括自己的听歌感受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已经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打开微博微信看各位的留言了，我已经在微博微信里面欠下了很多的债，那今天我们就来还债吧。节目一开始看到的是来自于微博当中的好友威尔梦野，他要特别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他的弟弟，他对他弟弟说，希望你一直都能够开心，一直幸福，让所有的幸运都永远的陪伴着你，然后想告诉弟弟说，在你的身边一直都会有我这个哥哥，想要送给你弟弟这首张杰所演唱的《哥哥》。 哥，从小我一直问你，为什么你是哥，我是你？哥，你总是那样眼里，为什么爱我从不放弃？哥，在风雨中看见你，为什么你始终没泪滴？站在一起，我知道你也没大力气。你说你是哥哥，我是你，你要为我遮风挡住雨，再难的路也要在一起，一心找到人生的路径。我有你这哥哥在心，我要和你站在 在歌手那档综艺节目当中所翻唱的哥哥，这首歌的原唱叫做常石磊。我相当喜欢这种有专业歌手有唱功的歌手参与的真唱的 PK 的这样的节目，因为在现场你总是可以看到一些实力唱将挑战一些高难度的歌曲，听起来相当过瘾。只是有一点我非常不明白，就是这个节目现场的观众怎么那么多戏，我觉得他们的表情他们的那种情感状况比那些歌手还要多，甚至他们不管什么样的歌都能哭出来，这让我觉得匪夷所思。有的时候你听某一首歌正进入那个情绪正嗨的时候，突然画面就转切到了一个梨花带雨的脸哭得稀里哗啦，然后一下就跳戏了，你那种听歌的心情一下子就如鲠在喉，很不舒服。我不知道说你前的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搞得我现在看这档节目打开视频之后一般只听声音不看画面，生怕再碰到那样的画面。好像扯得有点远，我们抓紧时间把话题拉回来，继续要跟你分享到的是陈洁仪在2015年第三季歌手节目当中所演唱的心动。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只剩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正在播出的是《光阴的故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打开微博微信去答复各位网友在网络当中给我的留言了，这里面有各位的祝福，也有各位听歌的心情。不好意思，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复各位在微博微信当中的一些感触。不过在看下条留言之前，我们先来听这首张震岳和阿里山桃花村姐妹一起演唱的《小星星》。 星星收录在张震岳2007年那张 OK 专辑里，要特别把这首歌曲送给网友风信子 MMC。 他在微博当中跟我说，那天听你节目说仰望星空，然后我就很想跟你说一个好笑的事情。有一天我在共享书店给自己的孩子借了本《小王子》，还没有给他看，我自己倒是先看了两遍。一是因为这本书够简短，二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三是我觉得这本书里处处隐藏着玄机，暗藏着哲理。那些他去过的星星和遇到回头说的人，既觉得有趣，又似乎也在我们的生活中。书中孩子眼中难以理解的，大人更是太多，甚至你我。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好笑的吧，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这个年龄对一本儿童读物还有这么多感触，真的觉得挺可笑而且挺幼稚的。亦或许是心智本来就还是挺天真幼稚的吧。而我想对风信子说，不管我们今年有多大，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愿你永远都这么细心地呵护你心里的那个小朋友。送给你这首《终于等到你》。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

单没维系在默契，沉默像是写的禁忌，心动到冷淡已说破，舍不得失落，没有谁会是唯一，说来离奇，不必可惜，都这样而已，没有人需要质疑，爱到树里呼唤回忆，又在淡忘里相遇， 游玩去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逛庙会，听相声，赏民俗，赢奖品，品美味，还可以免费泡温泉，其乐融融，年味足。详询88918918，预售证号霸房证号2017438号。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回升明显，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大家的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早晚气温较为寒冷，早上出门还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见多云，南川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九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 News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北京 News Radio。 在光阴浅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全球的哪个角落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愿你可以在这个时间配合我，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但是我希望在北京开车的朋友一定注意安全。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打开微博微信去为各位送上祝福，或者是去看看各位在以前听节目的时候留下怎样的一些听歌心情。今天我们就打开微博微信来回复各位。看到的这位网友叫做 Johnny Center， 他在网络当中给我留言说，本来觉得挺寂寞的，可是听到你的广播之后心情好了很多，幸好有你，有你的广播。今天也真是巧，第一次听你的广播，关键词就是孤独和寂寞啊。谢谢你在那么多广播电台当中选择我们来听，但愿我选择的歌说到的话题可以让你在这样的时间不寂寞。送给你一首不寂寞的歌吧，这是来自欧德阳所演唱的《幸福车站》。 准备好了吗？9月9号9:09两个人就要出发。 带行李，也不带牵挂，向幸福车站出发。你看窗外呀，像不像一张又一张飞过了莫内的画，让我眼睛也舍不得眨，都因为有你陪伴。身边有你就够了，就够了，就够了。幸福车站要两个人才能到达，要电视一句回答，说跟着我你就不怕。橱窗里那件白纱，何时为我穿上了它？幸福车站没有王子骑着白马，只有真心的傻瓜在终点。窗外呀，像不像一张又一张飞过了莫内的画，让我眼睛也舍不得眨，都因为有你陪伴。埃菲尔铁塔都因为恋人的约定才浪漫的啊，不管到哪只要我身边有你就够了，就够了，就够了。幸福车站要两个人才能到达，要跟是一句回答，说跟着我你就不怕。橱窗里那件白纱，何时为我穿上了它？幸福车站没有王子骑着白马，只有真心的傻瓜在终点。说跟着我你就不怕，橱窗里那件白纱，何时为我穿上了它？幸福车站没有王子骑着白马，只有真心的傻瓜在终点为你盖个家。风雨都吹不垮，爱到有了白发。 相当轻松幸福的歌声，对不对？这是来自欧德阳所演唱的《幸福车站》。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看到的网友是树鸡鸡鸡，他特别在网络当中跟我留言说，想要特别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他的老公，希望他好好的。他告诉我说，他们在一起9年了，不过才结婚几天。今天他们第一次开着他们刚刚买的新车，从遵义开车回来。虽然一路上开了那么长的时间很累，但是听到你的声音还是觉得很温暖很放松，所以想听到你的声音送一份祝福给我们，祝我们幸福一生。好，希望你们幸福一生，白头到老，早生贵子。继续看到的是网友简爱的跟我说，你好主持人，我跟我的女朋友谈恋爱谈了10年，她也是我最爱的女人，是她在我低谷或者失意的时候都陪伴着我。我想点播一首歌曲，谭咏麟《一生中最爱》送给她。好，这个时间就来听这首《一生中最爱》。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

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 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花香你心。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王平。节目开播到现在，我们一直没有打开微博微信去回复各位在听节目时候留下的一些祝福，包括一些听歌的心情。我觉得已经欠下了很多的债，所以今天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以免再把这些祝福再把这些心情拖到年后，对吧？看到的是网友包先生跟我说，王平哥，今天是我失恋的第99天了。没有多余的语言，但是仅凭这句话，我感受到的是一份失落，一份孤单。真的非常感谢包先生对我的信任。我想送给你这首歌曲，周杰伦《开不了口》。在歌声当中，希望你早一点能够走出这种失恋的状况。来听歌。 种周杰伦所演唱的《开不了口》，要特别把这首歌曲送给前面的包先生。失恋99天，我觉得应该快了，希望你早一点走出这种失恋的阴影。当然我一直很想跟你说一句话，但是我害怕说出来之后你会说我轻浮。解决这种失恋疼痛的最好的方法是开始另外一段恋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这种痛苦，但是我觉得已经第99天了，很快就会走出来，但愿你早一点走出来。继续看到的是来自于网友，哦，名字好长，平凡却独得卫星恩宠的奶答应，他跟我说，王平你好，今天看了一个小视频，背景音乐用的就是这首周杰伦所演唱的《开不了口》，视频内容很温馨，我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说每个开不了口的瞬间都是一句我爱你，希望点播这首歌曲送给我爱的人，希望他们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真实而又温暖。继续看到的是凉夜薄眠，他跟我说第一次听节目是在3年前，他在听英语磁带的时候意外发现那个小机器上有广播的存在，于是很多很多个夜晚凉风吹起的时候都要感谢我和我的节目，因为那些时光是伴着我的声音一起流失的，而他的孤独就这么被拯救了。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他的一次作文比赛，他是以我的广播为题，然后拿了一等奖。他说，有时候我发现我喜欢的就是这种彼此不见面且不认识，但是却给他力量和鼓舞的感觉。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路上。另外来自网友脚踩猪，他是以前的一个老听众，他说你在南京生活了好多年，听你在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主持的节目有10年了，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就离开了南京，昨天我突然在网上找到了你的节目，听着你熟悉的声音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过去的回忆里，在那个不知哪一个黄昏守在收音机听你的情感音乐，人生的悲欢离合，那里面有林忆莲、李宗盛、张国荣等等等等，何德何能得到大家这么多的支持，谢谢大家，我会一直努力。送给你们这首歌曲，不必在乎我是谁，我觉得做广播最好的这种感觉就是在电波里我们很亲切，但是在生活里我们可以是陌生人，一起来听不必在乎我是谁。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生命像花一样枯萎，我整夜不能睡，是因为没有人陪，我愿意敞开心扉，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 必在乎我是谁。看到的是今天最后的一份祝福，来自于网络当中的君君妹仔，他跟我说刚刚在车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声音，一下子就被打动了，被打动的还有你话语之间的心碎。最近的心情不是很好，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走下去，但是我觉得以后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听你的节目，听你天马行空找到的那些音乐。好，谢谢你带给我每一份感动，但愿你会一直坚持做广播，就像你所说的，虽然已经做了20年广播，可是从来都没厌倦过。是的，每天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坐在这里为你主持这档节目。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电台情歌》，但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每天这时间锁定这档节目。